第十二和三十五号，1997年发行的一首单曲，而现在又重新进行了二度的混缩，能够听到音质会有一些相关的改变，但是 Bob Dylan 本人呢已经不再年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应该用音乐给他致敬啊。当然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欢迎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回来。在整点之后来到我们的节奏驾到，去感受一下在这样一个工作日的周末听听看直播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欢迎你，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ed and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将一首音乐来自于 Cool Bros featuring Avicii， 以及来自于 Dimitri Vegas Martin Garrix Like Mike featuring Daft Punk 带给我们的 Waiting for Terrormore。 那么战力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其实还是真的是混合了不少 DJ 们他们的能量所在的，而且呢其中也包含了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在上周刚刚离开了这个世界的 Avicii 其中的一首音乐 Waiting for Love。那其实呢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是过去了7天的时间 Avicii 头七了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向他表示一些纪念，当然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应该把音乐能量加满，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好歌不断，我们第二小时的音乐都是一些欧美热门单曲，继续来听。 My life, So far from the stars Into my arms If you're ready to flyYeah, I'll never let you go. Whoa, oh, oh, I would believe if I could see the look in your eyes. It's not what it seems. This isn't a dream. It's a wonderful life. So fall from the stars into my arms. Set you free, if only I could. I'll turn up the sound and switch on the crowd. Yeah, it's gonna be good. So fall from the stars into my arms if you're ready to fly. Yeah.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由 Adam Young featuring All City 还有像是 D. Drake 带给我们的 Ready to Fly、准备要飞起了哈。那么这样一首歌曲呢其实也是 Adam 呢跟这个 Monster Cat 旗下的电音制作人 D. Drake 合作完成的一首音乐，当然了这样一首歌曲其实在背景当中可以发现 D. Drake 他应该是 Adam Young 的迷弟啊，表示自己呢在14岁时候呢就开始喜欢听 Adam 的所有的歌曲，并且爱上了电音，因此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这个电子音乐制作人的不归路。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Ready to Fly， 准备飞起吗？ Don't goThank you. out the way. I need things. I'm so tired today. If this beauty won't last, if this beauty won't last for a cold day. Here's the thing, I see it. Trees on fire. Phone comes real fast. This beauty won't last. 看星星的人啊 ，Stargaze。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音乐内容。刚刚我们送出了来自于 End of the World featuring Clint Bandit 他的混音内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一首歌。当然还会有稍微的一个课点广告送出啊，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Telling secrets to forget the world, and you said, don't go. All those things you did with me, did with me. Locked my feelings on repeat, on repeat, oh. How do you get so far from me, far from me? I still hear you saying, don't go. Don't go, I know.Just like yesterday, laying on my bed. I looked at you, said it's getting late, and you said, don't go. Now something changed, now we've grown apart, and we swore it wouldn't be us. I know it's hard and it breaks your heart.You did. 为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三 D 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I can't dance 'cause my feet won't let me, and I can't love 'cause my heart won't let go. I can't tell no one the way I really feel, 'cause I don't feel nothing no more. And I came here to remember what it's like to hold someone, and then I saw you dancing on your own. And you look like therapy, exactly what I need. You're where the darkness meets the light, yeah. The perfect remedy to heal this hurting me can be the therapy for me, and me for you tonight. I can tell by the way that you move, there's a cure for me somewhere in you. You touch your kiss and your body next to mine, I just want a bit of your time. And I came here to remember what it's like to hold someone. Now I'm close enough to you to know that you look like therapy, exactly what I need. You wear the darkness meets the light, yeah. The perfect remedy to heal this hurting me can be enough therapy for me and me for you tonight. I'm trying to numb the pain, and oh my dear, I think you might be trying to do the same, yeah. You look like therapy, exactly what I need. You're where the darkness meets the light, yeah. The perfect remedy to heal this hurting me can be the therapy for me and me for you tonight. Therapy, therapy, yeah. You look like therapy, exactly what I need. You wear the diamonds, meets the light. Wear the diamonds, yeah. Meets the light. The perfect remedy, ooh, to heal is hurting me. Heal is hurting me. The therapy for me and me for you. Therapy 来自于 Amy Van Buren featuring James Newman。 那么上半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呢在第二个小时的上半时段最后的一首歌曲了。同时的话，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乐，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0428，记住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然后回复一下0428，获取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 So can we next 继续听下去，然后进入半点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见了。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Bye. Yeah. Put your skin to mine.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Put your skin to mine. Baby, when you feel like this, when you feel like this, tell me, do you believe in love? Baby, when it's free like this, you and me like this, does it make you believe in love? I'll make you a believer. We can fall in love. Baby, when it's free like this, you and me like this, does it make you believe?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川渝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渝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岸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中国舞蹈走向世界。中国舞蹈家杨丽萍携舞剧《十面埋伏》亮相特拉维夫歌剧院，进行了首场演出。舞剧以楚汉相争的中国历史故事为背景，用中国古典名曲配乐，融入京剧、功夫等中国传统元素，将舞蹈与装置艺术、剪纸等众多元素拼接，场面宏大，效果震撼。杨丽萍希望把楚汉相争、十面埋伏的中国故事介绍到以色列，让以色列观众了解中国文化。再来关注第5届梦想成真演出季。近日，中国评剧院排练厅里传出了声声浅唱，25名童声合唱团的孩子演绎了北京童谣，拉开了北京演艺集团第5届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公众开放日的帷幕。儿童剧《北京童谣》将于6.1期间亮相京演集团第5届梦想成真演出季。这是一部反映当下孩子的心理状态、探讨家长和孩子关系的作品。另外，北京歌剧舞剧院将带来歌舞音画《你我的北京》，聘请作曲家陈超创作。《你我的北京》将在本次展演中首演，并准备选送参加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音乐作品征集活动。另外，北京曲剧团将带来章回古书《驼峰行动》，中国评剧院带来评剧《良宵》，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上演传统戏《春秋笔》，北京曲剧团带来北京曲剧《花落花又开》，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上演木偶剧《小铃铛与匹诺曹》。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Max Schneider 带给我们的 Lights Down Low， 话说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特别的喜欢，因为其中能够听到 Max 本人啊非常浓烈的一种 soul 的音乐质感，功底非常的强大。我们其实呢在2016年的时候，在 Grammy 音乐奖的格莱美音乐奖的后台当中，我们发现了 Max 本人啊，本克斯啊。当然呢，那当时我们跟他聊的还是很开心，他而且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防备啊，就被我们问到了很多的问题。他说其实他对于音乐来讲特别的自在，他希望能够通过他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些他那些个之前曾经感兴趣的那些个歌手，然后呢有一种非常非常这种学习的心态，作为一个年轻的歌手来讲真的是难能可贵啊。而下面的音乐继续为您送出，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希望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能量。当然我们也会在稍后的一个小时里边给您送出来自于 Amy and Buren 的 A State of Trance 2017的混音大碟。 もしもし。 么西。 别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CBRUKI featuring Benny VC 以及 Mama Akuki 带给我们的作品 Moshi Moshi。 其实呢这也是非常非常带有这个 CBRUKI 自己本人风格的混音内容啊。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能够听到很多带有典型风格的这种音乐的选择。那当然了，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欧美音乐的热门单曲，我们不可以错过下面的一首咯，将会是什么呢？我们啊这样还是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 Cause if tomorrow brings something good, tonight I'll do it all for love, I'll do it all for love. If you want it, I know I could, tonight I'll do it all for love, I'll do it all for love. Try to leave, try to fight all the things inside my mind, but we will stay together. I'll try to push, try to part, try to break us from the start.You can stay. I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Need your touch, and then when it all comes back again, I know better. Oh, I will follow you 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it all. But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Honey, I'm set on you. Cause if tomorrow brings something good. 来自挪威的一个 DJ 组合 Raven and Tom Back 带给我们的 Art for Love。 之前呢我们曾经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而这次我们是首次能够听到他们的 Love， 他们的爱。你喜欢这样的声音吗？而下面我们听到耳边的音乐继续节奏感，叫做 Indigo。当然稍后的时间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的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分别是来自于 Armin Buuren和 Lane 八，一起来关注一下，在2018年的春天，我们都会听到什么样的一些个电子音乐的 trance 和带有春天气息的味道。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想查询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4284位数字即可。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fills him in great sluggish waves, not heard but felt through his 100 cells. The cells pulse, separate, contract according to the rush of fluid. This is now the basis of his being, the flow. He is in his own blood. 听到这样来自于 Amir and Buren 的音乐，我们热血沸腾起来，是不是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真的特别的不舍得去打断这样的音乐，因为这样的 trance 音乐总会能够让我们把整个的血都沸腾起来，然后呢加满了这个能量之后，我们可以去迸发出来，要准备过五一的假期了，是不是？很多人可能要准备要进行出行这样的计划，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出行当中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安全才行。来自于 Amir and Buren 带给我们的 I live for that energy， 以及各种各样的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在海边特别适合听的音乐。如果你在假期当中有计划去海边的话，不妨在我们到了海边之后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节目，去重温一下当时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回放，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分分钟可以让你的这个海边的生活度假也好，带成为一种派对的感觉。来听一下来自于 Bobby Newman 带给我们的 What You Said， 还有来自于 Ultimate 带给我们的 No One Else， 以及稍后我们会听到更多的音乐内容 Arizona， 还有是 Sweet Release 等等等等。千万不能够错过我们今天的 Trance 的混音，来自于 Amir and Buren Estate of Trance 2017年当中的海岸之行。而当然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里面，一会儿还会为您送出更多的精彩音乐，也还会能够听到2018年的春天我们应该值得去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的混音。锁定 FM 974就对了，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0428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的歌曲列表。 You're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常会说呢，听我们的节目需要用一副好的耳机才行。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朋友们说过一些耳机的选择。那像如果听这样的 trance 音乐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耳机应该选择到特别具有一种 冷淡的声场，就是能够让我们听到这种每一个音频的层次更强一些。那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Armin Buuren 自己原创作品的 Train， 我们刚刚也听到了火车的这种速度哈、啊，是那种呼哧呼哧的感觉，一种啊蒸汽火车的一种听感，特别的精彩。那其实呢，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边听着这样的一种蒸汽火车，能够让我们发现，其实如果说你戴着耳机的话，可以感受到从左到右的一种声音位置的变化。那么这样一种相位的变化，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立体声的音响或者耳机的话才够爽，如果你拿一个单声道的喇叭去听的话呢，还就算了吧。所以如果你在家里边的话，请务必选择一个好的收听设备好吗？请听我的咯。 The Train 之后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另外一段的混音了，这是来自于 Lane 8带给我们的 Spring 2018 Mixtape。那今天呢，我们马上要跟各位听友们进入的到就是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间，半点之后呢还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去进行点名互动，希望各位可以来参加我们稍后的点名互动了。点名时间将会是在今天下午的3:38，千万不要错过咯，是不是？那依然是老规矩啊，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等待你热情参与，用拍照的方式来刷下你的收听的存在感喽。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京西南雄安北珊瑚间一座城，天鹅湖70年产权精装公馆，首期50000起，湖景洋房均价8500即将入市。五一海洋狂欢节，0106395-3777。预售证号宝来房子2018-005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下午本市天气晴朗，光照较强，气温上升明显，外出要注意防晒。随着控制本市的气场逐渐减弱，空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污染物的累积对空气质量有一定影响。 明天白天还有加重的趋势，敏感人群外出要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阴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穿单衣。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演出市场方面的消息。北京演艺集团集结旗下九大院团推出的梦想成真5月演出季昨天启动了，即日起到6月6号，9部原创剧目将陆续在民族宫大剧院上演。本届演出季以匠心为主题，展现经演各院团近年来的艺术生产成果，其中包括杂技实验剧《Touch 奇遇之旅》、儿童剧《北京童谣》、木偶剧《小铃铛与匹诺曹》等等。舞蹈演出方面，5月18号到25号，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在北京坐镇一周，连续为北京观众奉献《海盗》和《巴黎的火焰》2部经典俄罗斯芭蕾。芭蕾舞剧《海盗》取材于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同名诗作，是古典芭蕾舞剧中情节最丰富、演出时间最长的舞剧。《巴黎的火焰》取材于1792年法国大革命事件的传奇芭蕾舞剧，被认为是上个世纪30年代俄罗斯芭蕾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昨天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亮相的大型踢踏舞《王者之舞》是著名爱尔兰踢踏舞王麦克弗莱利的经典之作。巡演前，麦克弗莱利来到北京舞蹈学院举办大师工作坊，同时被北京舞蹈学院授予荣誉客座教授的称号。据了解，爱尔兰踢踏舞作品《王者之舞》演出将持续到5月1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碟，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里面会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Lane 8， 就是 LANE 8啊 Spring 2018的一个春季的电子音乐会内容，来自于 Sam Sam Radio。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会听到来自于夏洛特 D White 带给我们的布鲁塞尔，还有来自于 Mind Against 带给我们的 Cloud9， 还有更多来自于 Dab Speaka 带给我们的 Theme2，以及来自于 Park and Sam's 带给我们的 Episode。 当然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听觉的一种交融，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特别邀请各位亲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交流跟互动。比方说呢，此时此刻有很多的听友们在拍了照片，准备来参加点名互动了。是的，点名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发没发照片过来呢？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然后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点名互动吧。点名正式开始，伴随这样的音乐，你把音量开大了没有呢？我们的网友冰雨说呢，哎呀，我跟男朋友还有您跟你们一块的合影呢啊，另外在车里面说，听着车载的音效还真是更好一些，比拿收音机听好多了。话说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在车里边听着我们的节目，总会有一种比较好的听感，因为喇叭会比较多嘛哈、啊，环绕声。欢迎网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欢迎老傅，欢迎周皮皮，以及呢狮王辛巴 LM， 还有呢这个鸽子同学，以及西蒙的猫茶之然，白羊座的我，朱凯。还有我们的网友明初的等待，还有这是谁 ADR 什么 Zenobia 是什么地方哈、啊？欢迎你的热情光临，也欢迎一下网友赵月涵，还有毛毛9610，以及静武屈松 Martin， 以及 Keyman 灰灰同学，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来一起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喽。欢迎网友史建杰，以及静水刘森，还有橙子，以及乐安娜，以及我们的这样一位网友，头像呢是一个粉色的底儿，然后是一个男生在生气的感觉，但是并没有微信名称哈、啊。欢迎你热情的光临，也欢迎周子琪，还有赵安，还有唐仙，以及这位叫做梁景新 JY 幼儿园，还有小陈，以及刘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有多少人在车展？我发现很多人在车展里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逛车展，是不是特别的嗨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在进了某一辆车之后，可以打开这个车里面的音响，调到我们的节目吗？好了，下面时间继续来听音乐，点名到此结束。15:41，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